Mountain top, 就跟着一起来，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。

心碎，心碎，我能拿什么去拒绝？就算爱未尽，似浮云，情爱迷，我只凭直觉。幸福到最干杯，太烈，也别出眼泪。是决心才能尝尽爱滋味，坏了也无所谓。爱人何必在乎绝对完美？干脆，你又是谁？你不爱，你不了解，寒夜般美。就算一切并不是我能给， 想伸出双臂，只想拥抱面前的一切。相爱如果可以被磨灭，也失去原味。磨灭了更能看清黑暗内那些寂寞徘徊。明天不必急于现在面对。心碎，心碎，我能拿什么去拒绝？别让我心碎，心碎，一意孤行，一没路后退。如果我心碎，心碎，我不会挽回，我不会。How can I define 南瓜和青蛙都还好吗？风在空中一直绕，云像以前一样高，那些天使和海盗渐渐老渐渐忘了。人鱼公主一滴泪，青蛙王子一把剑，环游世界八十天，远走高飞。从前的从前，很远很远的遥远，无忧无虑的草原， far away far far away。 多活一天，多走一些，吃点苦吃点亏无所谓，柴米油盐苦辣酸甜，淡淡的保留原味。花一草一世界，一天一夜一眨眼，一分一秒一流年，一瞬间往事如烟。王子一把剑，环游世界八十天，远走高飞。从前从前的从前，很远很远的遥远，无忧无虑的草原， far away far far away。 Hey oh yeah yeah oh yeah， 忘了苦忘了泪，悲呀悲，欢喜何来，相依相偎，天天的陪你入睡。别忧愁，当我越活越寂寞，是你让我有翅膀，带我找到北极光，小小太阳穿越过天落地网，穿越过地狱天，不管前方雾茫茫，我看见光芒万丈。当我越活越惊慌，是你让我有翅膀，带我找到北极光，

常说，如果人类连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，那世界末日已来到，不需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。别怕太快乐， 别怕太快乐， 别怕失去我。